直到天黑，何峰提了只鸡进院子，是从山下酒馆带来的，几十年老店，滋味十分不错。何峰特意给谢池带回来尝尝，没想到刚走近，就看到何湛与他坐在一起画画，手还碰到一块儿了。何峰真想把他手剁了，他提着鸡走过去，站到窗外瞅着俩人。 大哥来了。 谢池看了他一眼，不理睬，低头继续看何湛的画。 回来了。 啊，你怎么来了？ 啊，跟他学画。 他三脚猫功夫。 哎，人家是高手。 哎，别画了，我带了只鸡回来，龚老头亲自做的。 稍等，把这个画完。 谢池专心看画，一声不吭。何峰故意叫他一声。 哑巴了？ 谢池头也不抬。 阿芝。 谢池装没听见。何峰拿起一支笔砸向他。 你装什么聋啊？ 不吃，画画呢。谢池没生气，把笔放好。这下何峰心里更不爽了，感情自己搁这儿像多余的一样，人家俩人在这儿诗情画意还十分般配。他二话不说从门绕进去，一手握住谢池的轮椅，直接把人给拖走。谢池握住轮椅，防止自己滑下去。 你干嘛？你松开。 小峰，你慢点儿。 何峰也装听不见，将他一路颠簸猛拽到自己房间，把鸡往桌上一扔，一脚踩在长凳上，不容置喙。 吃，赶紧的吃。 我不饿。 不饿也吃。 我不吃。 不吃完不许出来。 你有病吧。 谢池打量着这个房间，几乎比自己住的那间三倍还大。何峰似乎是个极度分裂的人，他的桌椅干净的一尘不染，室内摆件收拾的整齐利落，可是这张床……谢池看着这狗窝一般的床，床单极度拧巴着，露出下面的被褥，被子堆在床角，枕头横在床中间，他是怎么把床睡成这个样子的？在上面打架了？谢池看不下去，移到房子另一边，看着一个留声机。这悍匪，还有这情调。谢池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发现何峰还挺喜欢小摆件的，不过都是些木刻品。笨拙的刀工，稀奇古怪的造型，看着倒挺有趣的。谢池没有触碰任何一样东西，回到桌边看着那只鸡。何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照他那较真儿的性格，八成真的让自己把鸡啃得一干二净才行。唉，谢池轻叹口气，无奈地动手拆开包装纸，鸡肉的香味扑面而来，可他一点都不想吃。前些日子吃太多肉了，鸡肉、鸭肉、鹅肉、牛肉、羊肉，各种肉，导致现在见到肉都觉得恶心，恨不得去路边刨点野菜煮煮吃才好。他无奈地掰了个鸡腿下来，有气无力地咬了一小口，突然睁大了眼。 是这什么人间美味？ 何峰被大当家叫去吃饭，又喝了不少酒，晚上醉醺醺的回来。谢池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听到外头的动静，立马坐直朝门口看去。何峰与他对视，脚步停了一下，晃晃悠悠继续走过来，看着桌上的鸡骨头。 好不好吃？ 吃完了，我走了。 何峰把它捞了回来，两只大掌落在他的肩头上，又问了一遍。 好不好吃？ 好吃。谢池没有否认， 他确实吃得一干二净。虽然何峰是个混蛋，但他没必要跟美食过不去。何树也是被关在这儿，倒不如开开心心的吃喝睡。 我特意给你带的，谢谢我。 谢谢你的鸡，我要回去了。 急什么？ 你又干嘛？何峰倒在床上，手握着谢池的轮椅，不让他离开。 给我捏捏腿。 谢池不动。何峰瞟他一眼，坐起来，将他横抱到床上。谢池有点慌了，手抵着他的胸口，试图保持距离。干嘛？ 捏腿。 何峰再次倒下，紧攥着他的衣服。谢池真想一拳头砸得他鼻血四溅，可他还是伸出手去给他捏腿，重重的捏。这力度可以吗？ 再重点。你没吃饭吗？白给你吃了一只鸡了。 谢池狠狠一掐，似乎是中了他的阳穴。何峰腿往侧面缩了缩，轻轻哼笑了一声。谢池给他从大腿按到小腿，左腿按到右腿，他无意中注意到他的裆部。何峰穿着宽松的黑色裤子，这一块与平时不同，凸起得格外明显。谢池多看了两眼，这悍匪在这儿藏了什么东西吗？他无心探索，手上力道慢慢轻下来，试探性地唤了声。何峰，少当家，睡着了吗？我走了。何峰松开他，翻了个身，背朝着他。谢池没有走，他盯着何峰腰后的枪入了神。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枪，拿枪口对着何峰的后脑勺。这一枪下去，他也算死得毫无知觉吧。谢池将他塞回枪套里，默默挪下床，离开房间。他丝毫也不想杀他。抛开救命之恩不说，何峰这个人虽然讨厌了点儿，但是本质并不坏。他要找宋清桃算账，还是得背靠这座大山才行。他希望何峰平平安安，好好活着，好好保护自己。